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7月27日，开心麻花出品的第4部影片《西红柿首富》公映。这部影片还未公映就受到了影迷的关注，这完全是来自于大家对于开心麻花话剧电影良好的口碑。开心麻花第2部影片《驴得水》相对来说比较低调，但应该是开心麻花电影中质量最高、口碑最好的一部，情节诙谐幽默而又针砭时弊。2016年10月28号上映的国产喜剧影片《驴得水》，从编导到演员都不是名家大腕，但最终收获票房 1.73 亿，并且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驴得水》。这部影片同样改编自开心麻花团队的同名话剧，由周深和刘璐共同编导。09年，周深在和朋友们吃饭的时候聊出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缺水的地方，有所学校养了一头驴挑水，可是谁都不愿意出养驴的钱，于是校长就将这头驴虚报成了一位名叫吕得水的教师，用吕得水老师的公司来养驴。当上级来检查要见这位吕老师的时候，大家只能编造各种借口搪塞。当时饭桌上大家就是随意一聊，谁也没太当回事儿。但是后来周深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题材，于是就和搭档刘璐一起创作了这个故事。其实周深和刘璐在最初创作《驴得水》的故事时，就把它打造成了一个电影剧本，根本没想编排成话剧。但是2011年的时候，周深发现有人借鉴了他们的电影大纲，稍作修改之后拍了一个叫做《驴得水》的微电影。后来经过调查发现，那部微电影的编剧确实看过周深的电影大纲，但是并没有找周深洽谈版权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周深意识到版权的重要性，决定立刻把真正的驴得水立起来。但是拍电影比较费时间，所以只是先排了一个话剧，后来等到时机和条件成熟才敢拍摄电影。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驴得水的故事。 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1942年，怀揣教育梦想的大学教师孙恒海，带着学生张一曼、周铁男、裴奎山和女儿孙佳，从大城市来到偏远乡村，开办了一所学校。学校待遇惨淡，生活艰苦，但老师们都自得其乐。因为当地缺水，所以学校养了一头驴用来挑水，但是大家出不起养驴的钱，于是校长就把这头驴虚报成了一位名叫吕德水的教师，用上级发给吕德水的工资来养驴。这一天，几个人在聊天的时候接到了一封电报。 哎，别闹了，教育部来电报了，你们谁看见我眼镜了，赶紧帮我找找。 我来念。下月29日，国民教育司李特派员检查贵校工作忘做好接待，请贵校5位老师务必全体到齐。中华民国教育部5月20号。 教育部特派员级别很高啊，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来视察什么工作？ 这是好事啊，我本以为咱们在这做的这些工作没有人在意呢，现在看来，哎，上面的领导对我们还很重视啊。所以奎山，领导来的当天啊，你组织一些学生在咱们学校的各个角落练字啊、阅读啊，一定要做到真实而且自然。 校长，咱们只有6个学生， 够了。铁男，你也组织几个学生在球场上打打篮球啊，做做体操啊。 校长，先等会儿，咱们不是已经放假了吗？ 是吗？ 对啊，咱们不是在开期末总结大会吗？ 什么意思？ 就是学生都回家了，没法表现了呗。 没有学生了，那领导视察什么呢？ 那没学生就视察老师呗，还能视察驴咋的？ 周铁男的一句玩笑话让大家意识到，这一次上级领导来视察的目的可能就是要来看一看吕德水老师。但是吕德水这个人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大家对此很发愁。 校长一个人站那想啥呢？还没解决呢，要不然就还说吕德水老师给学生补课去了呗。 不行，这个借口已经用过2回了。 那倒是，再用他们该起疑心了。 他们已经起疑心了，这电报我看好几遍了，上面特地要求咱们5位老师一定要全体到齐，说得多具体啊。 别慌，大家回去开会。 领导没有见过吕德水老师，咱们找一个人冒充一下不就行了吗？ 啊，不行，太危险了。 虽然有难度，但是咱们时间充裕啊。今天是6月28，到下月29，咱们有30天的准备时间呢。 校长，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封电报是上个月发的。 什么？ 我看看，什么意思啊？ 是说明天就来是吗？ 啊，一曼，你去东古村。铁男，你去南澳村；奎山，你去北洼村。 校长， 进村之后啊，尽量找一些像老师的、看上去有文化的人，5夜之前把他们带回来。我们利用后半夜的时间突击培训，我有信心在明天上午之前做好准备迎接领导。大家有没有问题？ 有， 大点声回答我。 有。 好，出发。 哎，有问题，校长。 有什么问题啊？ 天都黑了，我们去哪儿找人？ 天黑了怎么不能找人呢？ 哪有找的？ 村民都睡了，大半夜 你怎么找啊？ 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给学校修铃铛的铜匠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们给铜匠梳洗打扮一番，让他冒充吕德水老师。因为当初校长给上级报的吕德水是英语老师，所以张一曼还专门教铜匠几句英语。但是为了不让他暴露身份，校长和铜匠达成协议，让他见到特派员之后装作声带受损不能说话。第二天，特派员准时来到了学校。 你们知道这所为什么来吗？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不可能一点都没听说吧？ 哎呀，我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赶紧的吧。 你知道什么呀你？ 知道了更好。不瞒你们说，我这次就是专门为了吕德水而来。教育部要求我这一次一定要认真的调查吕德水老师。 特派员，时候不早了，我去准备晚饭吧。 去你的吧。 嗯。 张一曼离开之后，校长向特派员简单地说了说吕德水老师的情况。 吕德水老师的家庭背景大概就是这样的。 如果吕老师的家世真像你说的这么显赫，那倒是令我李某蓬荜生辉了。但是有一点很奇怪，为什么教育部一直都查不到吕老师的档案呢？ 查不到吗？不可能吧。哦，是这样，吕老师啊，从小就随家人去英国留学了，所以国内没有他的档案。 是吗？英国留学回来的？ 千真万确。 我们特派员也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 啊？你不信呢？ 不是，我在想伊曼老师一个人准备晚饭可能忙不过来，要不然我去帮帮他吧。 也去你的吧。不知道吕老师在英国就读的是哪一所学校啊？ 吕老师是？ 我说孙校长，从我进来到现在，我问他一句你回答一句，你是吕德水他是吕德水 啊？是这样，吕老师由于最近呢上课过于疲劳，昨天他突然失声了。 啊？ 我们吕老师这是积劳成疾啊。 那怎么办呀？我今天本来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听吕德水老师讲课。 今天吕老师可是讲不了了，下次吧。 这么不巧？ 就这么不巧。 真的一句都说不了了？ 一句都说不了了。 可是没过多久，吕德水老师不能说话的假象就穿帮了。无奈之下，校长只好硬着头皮让铜匠把他之前学的英语都说一遍。 Nice to meet you. Goodbye. Thank you. Thank you. Welcome. You are very much. 铜匠说的几句英文中有两句是错的，这让张一曼非常紧张。但是意外的是，特派员好像并没有听出问题来。 行了行了 行了是吗？辛苦了吕德水老师。 我是说刚刚吕老师说的这两句太简单了。 特派员，我们这儿的孩子基础差，就这几句啊足够他们学一个学期的。 但是我这次就是要看看这位吕德水老师究竟有多少实力。吕老师啊，说两句有难度的 OK？ 吕老师快讲吧。 就在铜匠不知所措的时候，张一满突然站了出来。 他讲有难度的得用教具。又放我屋了？你自己教具老放我屋干嘛呀？你自己拿谁知道你要用哪个？校长，我钥匙是不是在你那儿 啊？ 你老拿我钥匙干嘛呀？ 哦，哎，特派员，我先去一下啊。 特派员 ，goodbye。 Good morning。 通过试探，张一曼发现特派员其实根本不懂英语，于是他们决定以假乱真，让铜匠说自己的家乡话糊弄特派员。 下面有请吕德水老师用英语为我们朗诵一段莎士比亚经典独白，由我来担任助教，开始吧。 숨이질리게그거안해라수스크린이큰애준워드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默然忍那个苏格尔的胡斯林奇克阿斯西斯内， 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或是起身反抗人世的苦难。这两， 阿斯苏格尔军 M 男的许天明比嘞， 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胡罗萨胡罗查尔的。胡金德是跟哪个在对呢？胡内吉的胡金亚本格，胡斯兰的胡内亚巴多钦道，安斯苏格埃居民，埃蒙海的许天民比勒， 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 埃居民， 若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讲完了。 吕德水老师啊，你果然是原形毕露。 一听原形毕露，所有人都以为露了馅儿，立刻变得慌张不已。 特派员，这事跟他没关系，我来扛。 不行，要扛大家一起扛。 哎呀，我们都是好人，我们 吵什么？ 这事儿你们扛得了吗？在这里，只有吕德水老师有这个资格，有这个能力，来扛起这杆振兴中国农村教育事业的这杆大旗。 特派员这次来主要是因为美国著名慈善家罗斯先生为了支援我国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决定拿出一笔资金资助一个优秀的愿意扎根农村的基层教育家。而特派员的责任就是要实地的考察每一位候选人。 之前呢，部里就听说吕德水老师经常不顾辛劳去给学生们补课，就对他非常的感兴趣，要求我一定要深入的细致的考察。后来又听孙校长说吕老师家世显赫，又留学过英国，我就更觉得此人不简单了。直到他朗诵起那段莎士比亚的经典独白，我就彻底的决定了，其他地方根本就不用去了。 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讲课结束之后，老师们带着特派员一起吃了顿饭。在吃饭的时候，大家聊起了这一次考察的事。 我们学校裴奎山老师的教学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要不让奎山老师也给您上一堂展示课？ 哎，不行啊，你帮原来学校采购教具的时候吃回扣了吧？ 那事儿怎么能赖我头上呢？那是我们之前那个校长他要吃回扣的。 都一样。 什么叫都一样？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别出事就找老实人背黑锅。 周铁男，我知道你厉害，原来上学的时候打过你们系主任是吧？ 那都小事，我还 他那是因为我那时候我是他的班主任，是我没有处理好和系里的关系。其实铁男这个人对自己的上级还是很忠诚的。 行了行了，知识分子的脾气呢我其实是很欣赏的，但是你们都不要再争了。部里不是没有考虑过你们几个，但是你们每个人档案里都有污点的。 嗯，我也有污点？不可能吧，我没污点啊。 你就不用我说了吧。 我怎么了呢？ 都听好了，在你们几个人里只有吕德水老师一个人是干干净净没有污点的，都听明白了吧？ 成功的骗过特派员之后，特派员提出要给吕德水老师照一张相，但是铜匠死活不肯，因为他认为照相容易折寿，所以说什么也不配合。无奈之下，张一曼只好通过色诱来说服他。好不容易照完了相，等特派员心满意足地离开后，校长结了铜匠的工钱让他回家了。没过几天，教育部果然给学校的吕德水老师发了一大笔经费。在校长的主张下，大家拿出了一笔钱改造了学校的环境，然后把剩下的钱全都分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上级领导又发来电报说特派员要陪同美国的慈善家罗斯先生一起来看望吕德水老师。就在大家不知道该如何应付的时候，铜匠突然出现在门口，但是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他那个像泼妇一样的老婆。原来铜匠喜欢上了张一曼，回到家之后对他念念不忘。后来铜匠的老婆终于发现了不对劲儿，于是带着铜匠跑到学校里大闹了一通。为了不让事情闹大，张一曼主动承认了色诱铜匠的事，坦白了色诱是为了利用他，还骂铜匠是牲口，这让铜匠非常伤心地离开了学校。铜匠刚刚离开没多久，特派员就到了。 罗斯先生说了啊，他这次必须要见到吕德水老师。 可吕老师这次出差要一两个月以后才能回来呢。 罗斯先生说他能等，一直等到吕老师出差回来。 他待得了那么久吗？ 特派员，罗斯先生非要见吕德水老师，他会不会有什么别的意思啊？ 你们都看明白了吧？美国人这是起疑心了，担心咱们吃风饷造假骗他的钱，所以明天必须让他见着吕德水。你们赶紧去把人给我叫回来去。 已经在路上了怎么叫？ 我不管，美国人不给钱了你负责呀。 不给就不给呗，这笔钱我不要了。 你不要我要，教育部要， 要不然我来假扮吕德水老师。 不行，罗斯先生已经见过吕德水的照片了。 罗斯先生不就担心这笔钱吗？可以让他参观一下我们新改建的校园，另外我们还资助了很多贫困的学生。 钱是给吕德水的，美国人要见的人是吕德水。你们这个学校不重要，你们建什么设施资助什么学生不重要，现在就吕德水最重要。告诉你，这个人你变也得给我变回来，否则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Nice to meet you。 就在这时，铜匠穿着裴奎山的貂绒大衣突然出现了。 吕老师，你回来了。我的貂绒没有这件好看。回来了就好。他们说你出差去了呀？ 我听说我很重要，所以我又回来了。 回来的相当及时。来，快请坐。小高啊，给吕老师倒杯茶。 不用，我自己来。 李老师知道我这次是跟谁来的吗？ 刚才我听见你们说什么每个月10万块钱。我可是一分都没有见到。 你们敢挪用吕德水老师的钱？ 哦，是这样， 我不是奔着钱来的，这笔钱我一分都不要。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校长对我说，有教无类，人人都应该接受教育。我也曾经见过这里的一个铜匠， 他很本分，可就是因为从小没受过教育，就被人看不起，被人欺负，被人利用，被人利用完了还指着鼻子骂。我希望他的后代不要像他一样，所以这笔钱就应该用在教育上，我一分都不要。 吕老师，你可真是德高望重啊。 Thank you very much。 明天就全仰仗你了。 等等，我有一个要求。 尽管提。 我要你开除他。 谁啊？你要开除谁啊？ 我要你开除张一曼老师。 为什么？ 他骂我。 他骂你什么了？ 他骂我是牲口。 岂有此理。 特派员，我们内部有一些。 吕老师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啊？你要骂他是牲口啊？说话呀。 他没对不起我。 那还不赶紧道歉。 我不接受道歉，必须开除。 给你脸了是不？ 不开除他我就走。 你走吧。 他不能走。 特派员，谁要敢开除张一曼，我保证在美国人面前把这事儿给你们搅黄了，你信吗？ 你搅一个试试。 你觉得我不敢是吗？ 天南，行了行了， 都是知识分子，都有知识分子的脾气。这样吧，吕老师，非得开除吗？你相信我，我想到了一个最公平公正的方法来处分张一曼老师。 凭啥处分我呀？ 一曼别急，咱们听听特派员怎么说。 他不是骂你了吗？那我们所有的人就骂他，骂到你满意为止，怎么样？够公平了吧？ 很公平，我同意。 吕老师，你能同意吗？ 试试看吧。 特派员让所有的老师骂张一曼，可是大家都不敢真的骂他。这时裴奎山站了出来，因为他一直喜欢张一曼，而且对张一曼放荡的生活方式非常反感，所以狠狠地咒骂了他一顿。可是铜匠还是不满意，非要把张一曼的头发剪掉。迫于特派员的压力，校长只好亲自动手。张一曼的头发被剪掉了，但是他整个人也跟着疯掉了。周铁男实在看不下这场闹剧，只好主动坦白了吕德水老师是铜匠的真相。特派员为此感到非常的意外，但是为了让美国人继续投钱，他选择继续欺骗罗斯先生。老师们想到了一个主意，把学校改造成灵堂，造成吕德水老师为了见罗斯先生，夜里走山路的时候发生了意外，不幸死亡。同时还让校长的女儿孙佳假扮吕德水老师的未婚妻，替吕德水领抚恤金。没想到铜匠在灵堂里装死的时候露了馅，最终这个巨大的谎言还是被拆穿了。罗斯气愤地回了国，特派员也因此受到了处分。校长被上级领导约谈之后回到学校，孙恒海又把周铁男和裴奎山叫到了一起开会。 结果下来了，教育部给咱们都记了处分，但没有人被开除，学校的一切照旧。 特派员呢？ 正在接受调查呢。这件事儿啊，都是我的错，是我把大家带到歪路上了，但不能因为我的错误影响了孩子们的教育，所以我决定留下来。至于你们愿不愿意继续跟我干，你们自己决定吧。 最终周铁男和裴奎山选择留在学校里继续教孩子们念书，然而张一曼却永远地离开了他们。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呀。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Try everything。 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为您献上的是国产喜剧电影《驴得水》。按照剧本的要求，这部影片的外景地应该是一个干旱少雨而且海拔比较高的地方。为了找到合适的拍摄地点，剧组先后去过甘肃、青海等地，但是去了很多地方都觉得不合适。后来制片人萨奇日说自己的老家内蒙古或许可以，在他的建议下，剧组又跑到内蒙古清水河地区寻找拍摄地，